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。 你看我是主打。 忙得喘不过去吗？为自己倒杯水休息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蔡依林。 世界变得

当我决定放下所有，走上去自由的路，你是否还会陪着我？我最思念的亲人啊，当我已经告别昨日，驶向去未来的路，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坚强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， 我是梁静茹，一天的工作就要开始喽，要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哦。 来得快去得也快，烟火通 些空白，永远难停下来等待花开。放空慢慢来，专注比较快，放心慢慢来，别惊动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把青春 将带向你。

点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就算回到从前，我也。

就是这个姑娘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新的一天开始喽，离实现梦想又近了一步。我是鹿晗。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，不 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，你或者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关于理想，我从来没选择放弃，即使在回头吐脸的日子里，也许我没有天分，但我有梦的天真，我将会去争。向前跑，迎着冷眼和嘲笑，生命的广阔不离寂寞，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就绕，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，继续跑，带着赤子的骄傲，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